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儿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你好，我是艾哥。今天呢，我们从 Love in the Puff 到 Love in the Buff 再到 Love of the Cuff 来看一看春娇志明三部曲。2010年志明和春娇在迷宫一般的香港后巷相遇，2012年两个人在异地各自迷爱，最终选择继续相知相爱。2017年春娇和志明已经步入八年之痒的感情期限，而环顾站在荧幕外的我们，当初陪你看第一部《春娇和志明》的那一位，现在又散落在哪里了呢？ 但你爱我的以后不会太过忐忑，当引诱的时候又接近放手，上眼播放剧情有多少个然后，如果是现实我会选择打破现实，在你的世界里面我会选择慢慢自由。照面的世界永远好动带着可，过去没时间来往，爱情错过却不可，再从开始走到结尾那个不会变大个，但终于想要那个理由有谁可以劝阻，还要 F4 总有变数，最普通的距离世上遍布，在漫春天散落每个季节的消耗，看着花瓣跌落过程差得过衰老， 重新出发 谁分因你出身逼出佢嘅眼镜，佢再牺牲佢嘅率真改变佢嘅眼镜，戴眼镜嘅佢明白波珠解决唔到逃避，要长大要负责任，缩短两个人嘅距离。 你梦里学会感慨，你亦放肆你的爱，用力转载越过比赛，为我掩盖都因为爱。 想起之前的故事里，春娇为了不逼迫志明，不敢轻易更换讯号网络，为了迁就志明的工作，约姐妹聚会从大浪到大澳，知道志明不喜欢狗，所以连自己养了很多年的狗狗然后都不带去一起租住的地方。可能很多人的身边总会有这么一个大男孩，他叫张志明， 他就是你身边那个有一堆坏习惯的男朋友，真是有可恶。他可能会不成熟，没有时刻照顾你的想法你的感受，他对将来这两个字有种小心翼翼的抗拒，他的生活要的更多的是开心和趣味，对未来有着不着边际的想象。 从没说过爱着谁，为谁而憔悴，从来没有想过的不对，我的眼中装满疲惫，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，我也需要人来陪，不让我心碎，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。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 还记得《春娇救志明》完场的片尾曲的时候，身边有观众哭了，更多想来是因为呼唤起心中那种不安全感的记忆吧，所以会感同身受。 男女对爱的需求和定义是完全不同的。有哪个女人敢说自己没谈过那个时候好辛苦的恋爱？但是春娇和志明三部曲当中最好看的，我个人觉得仍然是第一部。因为爱情当中最美的部分，永远是将爱为爱的时候，彼此的吸引、试探、挑动，还有猜度游弋。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，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，曾在那次远远的以前，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，曾话过那天起，你已属我永不变。不会再出现，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。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，但我心中始终感到，能共你爱过，暖暖的令我自豪。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，遗下忆记在脑中，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。当我想起你，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。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，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，曾在那次已远远的以前，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，曾话过那天起，你已属我永不变。不会再出现，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。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，但我心中始终感到，能共你爱过，暖暖的令我自豪。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，遗下忆记在脑中，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。当我想起你，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。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，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。当我想起你，仍像昨天一般深爱。 第一部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春娇和志明七天里的那些互动，都弥漫在那份萦绕的烟雾当中。 影片里充满了香港独有的生活气息，便利店、卡拉 OK、西餐厅和后巷的打边炉，这样年轻人经常出没的地方。彭浩翔挖掘出了港式青年的那种亲切、放肆、熟悉的特质，所以呢，使得普通观众对这些人物会产生认同。陈娇能找到杨千嬅来主演，也算是一种幸运吧。憨直精明、集于一身的杨千嬅，完全可以展现出春娇的本质和骄傲，以至于到现在，我觉得换一个人来演的话，还真不知道谁最合适。 原来你这样珍惜我，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，别说这种行货，哪里留得住我？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，如何笨到底，当到底，还是我？谁人待我好，待我差，太清楚。想继续装傻，却又无力受折磨，心里羡慕那些人，麻木到 的春娇旧志明依旧是旁氏幽默加感情鸡汤。在春娇和志明越来越清淡的爱情主线当中，合了分，分了合，全靠着那些小心思小元素来撑住全场。志明的乱花钱，干妈家里住，还有地震只顾着保护自己，还有很多春娇的不满，其实归根究底来说都是因为她没有安全感吧。就像大部分的女人通常需要爱的证据，需要誓言、礼物、婚姻，总要有所凭借，才敢尽情去相信。其中最经典的一句台词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很努力去摆脱张志明，最后我发觉，我成为了另一个张志明。 When minutes become hours, when days become years, and I don't know where you are, colors seem so dark without you. 在你面前哭，不想在你面前输，到底是谁的错躲过于对方的爱，缘来缘去不如看看走过 几分忧伤，就当得到。